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我进入现象学之路。1909至1910年冬季学期，在弗莱堡大学神学系，我开始了学院的学习，主要的精力放在神学上，此外还有足够的余地留给本来就属于学习计划的哲学。这样，从第一学期开始，胡塞尔两卷本的逻辑研究便摆到了我在神学院的宿舍的案头。这两卷书是大学图书馆的，借出日期总是能够轻易的一再得到延长。显然，大学生们很少借这两卷书，那么这部著作又怎么会来到我的书桌这个使其陌生的环境中来的呢？我从许多哲学杂志的指点中得知，胡塞尔的思维方式是由弗兰茨·布伦塔诺决定的。自在1907年以来，布伦塔诺的论文《论亚里士多德以来存在者的多重含义》，就是我最初笨拙的尝试去钻研哲学的拐杖了。当时，下面这些问题曾以相当含混的方式困扰着我：如果存在者有多重含义，那么哪一种含义是它的主导的基本含义呢？什么叫做存在呢？在文科中学的最后一年，我偶然看到了当时在弗赖堡大学讲授教义学的教授卡尔·布赖格的书《论存在：存在论大纲》。这本书出版于1896年，当时作者还是弗赖堡大学的副教授。在这部著作的大部分章节之后，除了富有存在论的基本概念的词源以外，他还摘录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和苏阿列茨的大量原文。我曾期望从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深入到由布伦塔诺的博士论文所引起的问题之中去，但是后来我才认识到，由于我的研究方法不对，所以我的努力白费了。尽管我一直迷恋于胡塞尔的这部著作，以至于在随后的几年里，我总是反复地阅读它，然而却仍未充分地洞悉到书中那种迷住我的东西。这本书的魅力甚至弥漫到版式和扉页这些外在的东西上。在那张扉页上，我看到了马克思·尼迈耶出版社这一名字，这一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这一名字是与出现在这本书第二卷副标题上的现象学这个使我陌生的词联系在一起的。那时我对现象学这个词的理解，就和那些年里我对马克思尼迈耶出版社的名字及其工作的了解一样少而迷茫。尼迈耶出版社和现象学这两个名字何以联系在一起，其原委很快便更清楚地显示出来。四个学期之后，我放弃了神学的学习，完全致力于哲学了。但在1911年以后的几年里，我仍然听了一门神学讲座，这就是卡尔·布赖格教授的教义学。这是由我对思辨神学的兴趣决定的，更为重要的则是这位教师在每次演讲时所表现出来的透彻的运思艺术。他允许我陪他做过几次散步，从他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谢林和黑格尔对于经验哲学的教义体系完全不同的思辨神学的重要性。就这样，存在论与思辨神学之间的对峙便作为形而上学的建构而进入了我的研究的视野之中。然而，与海因里希·里凯尔特的研究班上所讨论的东西比起来，上面所说的领域就消失在幕后了。海因里希·里凯尔特所讨论的是他的学生埃米尔·拉斯克的两部著作。这个学生在1915年作为一个普通士兵战死在加利西亚前线。里凯尔特在同年出版的他的《认识的对象：先验哲学导论》第三版完全改写本的献词中写道：献给我亲爱的朋友，这一献词应表明这位学生对老师的促进。埃米尔·拉斯克的那两部著作是《哲学逻辑》和《范畴学》。以下文稿缺失的开端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因为我无法克服一个主要的困难，它关系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自称为现象学的运思程序是如何进行的？对这一问题的困惑是来自胡塞尔的著作表面显示出来的那种模棱两可。这部著作的第一卷出版于1900年，它以思维和认识的学说不能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的论据，批驳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相反，次年出版的篇幅扩充了三倍的第二卷，却包含着对于构成认识来说至关重要的意识行为的描述。由此而言，它终究还是一种心理学。否则，论述布伦塔诺的心理现象的界限的意义的第五研究的第九节的目的又何在呢？因此，胡塞尔以其意识现象的现象学的描述又回到了恰恰是他从前所批驳的心理主义的立场上来了。但是如果这并不算是胡塞尔著作的一个严重的迷雾的话，那么什么才是对于意识行为的现象学的描述呢？如果现象学既不是逻辑学又不是心理学的话，那么它的特点又在哪里呢？在这里会出现一种全新的哲学学科，甚至是一种具有自己的地位和优点的哲学学科吗？我对这些问题无所适从，我不知该怎么办，该走向何方。我当时甚至不能像现在这样清楚地把握住这些问题。1913年我得到了一个答案，马克思尼迈耶出版社开始出版胡塞尔编撰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一卷发表的是胡塞尔的论文，其题目就已经表明了现象学所标识的东西及其影响范围，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纯粹现象学是以现象学为特征的哲学的基础科学，纯粹的说的是鲜艳的现象学，而认识着、行动着、价值设定的主体的主观性就被设定为鲜艳的。主观性和鲜艳性这两个词表明现象学自觉而坚定地转变方向，进入到了近代哲学的传统之中。但这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转变的，即鲜艳的主观性通过现象学成功地进入了更为原始和普遍的可规定性之中。现象学保留了意识体验作为它的主题范围，然而现在现象学在对经验行为的结构进行系统规划的和可靠的研究，与在对着眼于它的对象性的在这种行为中被体验的对象进行的研究是一致的。在一门现象学哲学的普遍设想中，似乎一直保持着哲学的中立性的逻辑研究在现象学体系中具有一席之地。也是在1913年，这部书在同一出版社出了第二版，但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都做了重大的修改，唯有第六研究，这是在现象学的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却未加改动。为了新建的刊物《罗格斯》，胡塞尔把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一文捐赠给了该刊的第一卷，但该文也是通过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才获得了其纲领性论题的充分论证。也是在1913年，马克思尼迈耶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舍勒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论同情和爱与恨的现象学，附录关于陌生自我之设定的理由。通过这些出版物，尼迈耶的出版工作走在了哲学出版的最前列。那时人们往往很容易便可以确定一个新的学派在欧洲哲学的内部伴随着现象学而产生出来了，谁能否认这一说法的确实性呢？但是如此形成的历史性的结算并不是只由现象学，也即是说由逻辑研究所产生出来的那些东西，这一点依然未被说出，即使在今天也还是难以确切地说出。胡塞尔本人的纲领性的解释和方法论的描述更加深了人们的误解，人们以为现象学要求一种否定所有先前出现过的思想的新的哲学开端。即使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出版之后，逻辑研究所产生的无穷魅力仍还在吸引着我，这一魅力又重新引起了我的不安。我找不出不安的真正理由，尽管我猜测到这一不安来自仅仅通过阅读哲学文献， 不能实现所谓现象学的思维方式。只是在我到胡塞尔的书房里拜见了他本人之后，我的迷惑才逐渐减少，我的思绪的混乱才艰难的消解。胡塞尔在1916年作为海因里希·里凯尔特的接替人来到弗莱堡，当时里凯尔特已接替了文德尔班在海德堡的教习，胡塞尔的讲课采取了对现象学的看进行逐步训练的方式。这种看要求不去使用那些未经检验的哲学知识，同时也拒绝把大思想家的权威性带到谈话中来。然而，由于我日益精通的现象学的看越来越明确地促进了我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解释，我也就越来越不能把我同亚里士多德及其他希腊思想家分开。虽然我不能立即看到重新关注亚里士多德会产生什么样的决定性后果。当我在1918年以后，在胡塞尔的身边教和学的同时，练习了现象学的看，并与此同时试图在一个讨论班上对亚里士多德做一番改造性的理解之后，我的兴趣便再一次指向了逻辑研究，特别是第一版的第六研究，其中所强调的感性直观和范畴直观之间的区别，在其对于规定存在者的多重含义的作用方面向我显露了出来。所以我们朋友们和学生们再三请求这位老师重版当时一